精选。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赫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小说《40个房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中的40个房间代表了一个女人一生中大大小小的选择，比如拥有一栋房子，还是四处旅行，是结婚生子，还是自由不羁，是留在故土，还是远走他乡，是追求梦想，还是脚踏实地。在旁观书中人物的选择时，读者也会渐渐地陷入深深的思考。石一峰的新作《借命而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贯穿着一桩早年的盗窃案件，罪犯长期潜逃，刑警则不懈追捕。随着时间拉长，它不仅渗透进四周缠绕的人的生活，甚至变成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和驱动。社会迁移和前行的踪迹也在其中清晰可辨。作者石一峰的创作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和情怀，本作品依然是如此。《暴走军国》一书通过对档案文献的挖掘，结合实地寻访的所见所闻来呈现日俄战争、918事变、226政变、侵华战争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等历史片段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以既有的学术成果为基础，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并探究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又是被如何形塑的。传记作品《希区柯克：天才导演和他的女主角们》日前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引进。作者唐纳德·斯伯特通过采访与希区柯克合作过的电影人，再现了这位电影奇才的丰满形象。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范一书着重论述八大家在我国古代文风发展中的作用，依次选取了这8位散文大家的重要文章并给予释义。要体会古典散文的艺术成就，本书是学习八家之文的不错桥梁。潘家园旧货市场第二届核桃羊松山猛犸象牙展近日开展，展会展出多个品相和种类的文玩核桃，以及经过工艺美术大师雕刻的猛犸象牙牙雕作品。本届展会聚集了狮子头、鸡心、官帽、公子帽这四大名核桃，以及众多纹路深刻清晰、皮色匀称的成对文玩核桃等。目前汇聚南北情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馆藏精品展正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举办。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历年展览中留下的精品，特别遴选作品41幅，涵盖国内外当代优秀艺术作品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海派作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8届爆破节预言学生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美院 A 区举办。与往届不同的是，本次学生作品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创造原理和规律，追求展览话题与现代与社会的联系。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来看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本市扩散条件比较差，有轻度到中度霾，请注意防范。明天呢，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天空云量增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呢，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清除，但是对交通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市民外出的时候呢，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呢是多云渐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是3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0%。 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呢是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兼四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总的来看呢，本市今天夜间有轻度到中度霾，明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请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今天呢，演艺江湖当中呢是有奖品送给大家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舞剧孔子提供的演出票4张。该剧呢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号到31号，孔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舞剧孔子，加上您的观剧心愿还有姓名电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快点行动吧。 除了这份奖品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条有声消息和大家来分享。由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及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联合主办的2018年第11届北京舞蹈双周将于7月19号到31号是如约而至。第一周呢是教学周，第二周呢是展演周。今日我们栏目呢是特别采访到了素有中国现代舞之父之称的曹成渊先生，分享他45年来与现代舞结缘至今的故事。他对于现代舞的三大特性也是其魅力之所在进行了解读。接下来请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现代舞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个个性，一个时代性，一个原创性。现代舞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其实现代舞它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它是属于个体的舞蹈，很个性的东西。现代舞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的去流传下来的时候，是因为它是能够反映当时当下那个时代。所以今天很多的国际艺术节去邀请中国的现代舞，通过这些东西能够看见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他怎么样真实的去感受这个社会，感受中国是怎么样的。那当然第三个，它的创新了。我们每一个节目都希望跟以前的东西不一样，尤其是从中国制造变中国创造。在我们的现代舞里面，雷动天下2005年建团的时候周五已经是走在这条路上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春秋时期，孔老夫子用14年周游列国，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现在，他再一次被搬上了舞台，由孔子后人孔德新导演领衔，青年演员胡杨加盟的舞剧《孔子》即将上演。让我们跟随舞蹈的脚步去领略这14年的旅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舞剧《孔子》。 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刚才在我们片花当中提到两位都来到现场了， 没错， 我们欢迎舞剧孔子的总导演，中国歌剧舞剧院优秀的导演，同时呢也是孔子的后人。关于是多少代，然后怎么来解释，我觉得一会儿让孔导自己介绍好不好？欢迎孔德新导演，你好。 大家好， 欢迎您。 刚才我就问孔德新来着，我说哎，孔导，你小时候是不是应该接触的这个儒家教育就比我们要多得多， 是非常严格的吧？ 啊， 我们都带着这种期待去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一会儿我们让孔导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嘞。 欢迎一下青年舞蹈家，舞剧孔子中饰演孔子的中国歌剧舞院首席演员胡杨，你好。 大家好。 我胡杨，你这个头发得是我两倍长吧？ 差不多。 三倍 啊？三倍啊？ 有吗？ 他好像后面是有一个 打了一个结。 对， 你头发完全放下来是到什么位置？ 到腰 、哦、 差不多到腰的位置。 是不是有便于你跳就是咱们院里的很多的舞蹈？ 对，因为我们剧院是以民族舞剧，中国的民族舞剧的为主的、所以就是很多古人的扮相，古人都是 长头发的， 发须须的，对，所以就是为了方便舞台上，可以更加方便，不用戴假发。 哦，我觉得这也算为自己的就是工作做了一点小小的牺牲吧，对吧？ 对，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很多的舞者哈，尤其是跳民族舞的一些朋友啊，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每天出门的时候都是长袍长褂加身，然后就是长发飘飘的感觉。男孩女孩都是这样，反正我见过的是这样。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没有吧。 那有一些他是有特定民族吧、 哦、 他们的民族的特定的文化啊。那我是汉族人、 对，你看他这个头发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蓄须， 是， 对吧？但头发还是可以留起来的。但是你想一个男孩头发养这么长，洗也够麻烦的。 对，折腾一次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吧。 就是我觉得真是啊，就是但是给我们的感觉的确就是很古道的那种感觉。 没错、 哦、是吧、很仙道的感觉啊、那这样啊、孔导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应该怎么介绍你？孔子的上面写是第77代。 对，我就是第77代孙。 哦， 对，因为我是德字辈，因为我们家是按家谱取名。我孔是孔姓。然后德是我的辈分 儿， 德字辈就是第77代。 哦，第77代。 对，爸爸是76，76的话就是令，然后爷爷是祥，就是75。 哦， 然后再往前凡字辈。所以说就是我们是按辈分来，然后姓就是可以我们自主的这样去选择的那个。 就是第三个字是可以自主选择的。 对对 对, 对，也是我爷爷给我取的名字。 那就问一下孔导，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就你小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也叫光环是不是、你想啊，孔子大圣人是不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的名片啊？大家会不会就觉得说，哎，那你接受的这个儒家教育那肯定比我们要多很多了？ 我觉得没有说像就是教我，就更多的有可能是爸爸妈妈、然后爷爷奶奶，他们就是言传身教吧。就是平时的一些礼节，包括我们吃饭，包括我们待人接物，还有包括每一星期的我们家庭的聚会。就是我从小就是这样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头。而且像我爷爷的话，他本来就特别喜欢京剧，又喜欢书法，所以他每年都会回到曲阜开个人书法展。然后每年去开书法展的时候，正好我们又回到孔林去祭祀，祭祀我们的祖先，还有我的太爷太奶奶们。 哎，我特别好奇哈，77代，有没有比如说，你打小到现在家里面一直保有的一种传统，或者是逢年过节也好，一个特别的家庭的活动项目，一个安排，跟其他的普通家庭不一样的，你印象深刻的有吗？ 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家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 你自己家的。 我 那就说了自己家的事儿啊。 我们家过年 啊， 一个是过年特别重视，然后会很喜庆，就是比如说我们对这个祭祀的东西会好像会比较那个 看重一些、 看重一些、包括我父亲每年就是过年，我们这个就是鞭炮、爆竹，还有 这些东西， 嗯， 我们家会准备的特别特别充分， 嗯， 充分到就是我记得有一年连电视台都来采访我们家，就是他会拿着那个摄像机对，跑到我们那个弄堂里头来拍我们那个烟火， 啊， 就是我每年都就是过年 很重视过节，对， 过年尤其是 就传统节日很重视，嗯， 对，然后会每年会回去祭祖，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是我爷爷跟我奶奶的一个，嗯，一个就是怎么说习惯性，就是每个星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家庭聚会， 嗯， 这个家庭聚会不是就是说我们，嗯，什么亲戚，他更多的是朋友， 嗯， 我们有一个舞会， 哦，还有舞 会 啊，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这样的舞会。 什么类型的舞蹈呢？ 交谊舞啊， 就是交谊舞。 对对对对对， 就是增进朋友间的情感还有交流， 对， 对吧， 对对对。 那我问一下这个孔导，就什么时候开始想说要把自己家里的故事，这个老祖宗的故事搬上舞台，而是以舞剧的形式？ 嗯 嗯，因为刚开始舞剧孔子回忆一下是2013年首演的， 对 啊，到现在已经快6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嗯，那还能回忆起那时候的情况吗？ 能啊， 嗯， 因为太记忆犹新了，嗯，因为这是我第一部舞剧，嗯，所以说就是付出的包括当时的压力是肯定比之后的舞剧都要大，嗯，而且都要深刻那个记忆。 对啊，而且人家肯定就说啊，这是孔子后代，对吧？ 对， 你要排的不像或者不对， 嗯， 就压力太大了。 对， 哦， 就但是还有很多人说你是孔子后人，怎么排都对。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句话说的是没错的， 我觉得不对， 不对，真不对。 就是，越是那个孔子的后人，我觉得更应该对这个事情考究， 嗯， 更应该重视。就是你不能就是这样，嗯，比如说 我想怎么排怎么排。 对对对对对，嗯，我记得有一次我排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会有瓶颈期嘛， 啊， 嗯， 我还给胡杨发信息打电话， 嗯， 就在聊，就很难受， 嗯， 就是那个时候就对孔子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定夺， 嗯， 把握，然后我在跟他聊大凌晨的， 嗯， 我俩就一直在那儿说， 嗯 嗯嗯。 那胡杨还记得那次电话吗？他跟你聊什么了？ 对，1点半吧，到了好像3点多了。 太过分了，这个，嗯，跟我们回忆一下吧，当时什么情况？ 对，那个时候应该好像是前面应该基本架子拉完了， 嗯， 是不是要面临修改吧？ 嗯， 还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打的这次电话， 他当时是什么状态？空道，还记得吗？ 一个就是对连排的一个状态， 嗯， 对连排整个连排完之后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连排完之后，这个包括跟领对跟领导之间开完会之后说的一些问题，然后以及下一步我们这个再该如何排练，再对这个， 嗯， 对修改，对这个人物的那个拿捏各方面看做出怎样的调整。 嗯，那这样，啊，我让这个胡杨跟我们说说，这演了5年多的孔子了，你对于孔子这个人物，刚才孔导也提到了，就怎么表现这个人物，你现在有自己的理解吗？ 孔子这个人物，其实一开始，这个舞剧开始排之前，我和孔导我们之前也坐在一起聊过很多次，聊过很多次，其实孔子很难用舞蹈来表达啊， 嗯， 因为他这个给世人的形象是很端庄的， 嗯， 很这个至圣先师的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不像我们后来做的舞剧，李白，他是很容易起舞的。 对，对， 他我歌月徘徊，我舞引凌乱， 嗯。 但是到孔子这儿，他是一个很端庄的一个， 嗯， 就是高山仰止，谨心行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我们。但是我们是舞剧，我们是戏剧，那么我们还是要让这个人在这个故事里鲜活起来， 嗯， 鲜活起来。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们都是在几次的这个探讨啊，包括在排练的这个磨合之后，我们也都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塑造一个在文学中要去那样去呈现的一个古板的这样的一个圣人形象， 嗯， 那么我们这是戏剧，我们也可以让它鲜活起来， 嗯， 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是一个人，所以呢在这个人物的塑造和刻画上面也加了些许很多 我们年轻人自己的理解， 嗯， 啊，古人的理解是古人的理解， 嗯， 但是我们也有当下的理解， 嗯， 啊，这是我们对这个在五句里孔子这个人物的感受。 所以孔导就不仅是说我们，用很多孔子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著作在表现孔子，还有当下人对他的一个理解，对吗？ 对对对， 你是怎么理解老祖宗的？ 我其实更想把它就是体现的平凡一些。 嗯 嗯，我不想就是一上来或者说从头到尾九十分钟、八十多分钟的剧，一直给人感觉就是那个雕像和那个画像。 嗯， 因为就是他得走下来，他走下神坛，嗯，走到人们的心中去，大家才会知道这位先师，离我们两千多年，就是两千多年前他发生了什么， 嗯， 啊，然后最后啊，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嗯， 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国学， 嗯， 儒家思想， 对， 我是想把他给拉下来，拉下神坛，嗯，让观众能够去体会到， 嗯， 所以就是在做这部剧的时候，嗯，更多的去了解他的生平， 嗯， 然后在了解他的生平的过程当中会了解到他的性格， 嗯，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教书育人的这个能力， 嗯， 所以我就是好多人都说为什么孔子就是把教育家放在之前，那么我说他有可能，嗯，他教书育人这个能力非常的突出，而且做出的贡献也特别大。嗯，其次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思想的东西，就是思想的这个传递， 嗯， 所以他才能在两千多年后、两千五百多年后，我们还能记得。 嗯， 那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部五句孔子究竟是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嗯， 那么其中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一些历史的片段当中节选了他周游列国的这一段历史呢？ 嗯。对，我们当时跟编剧刘春老师，嗯，在做这部剧之前，就我们已经讨论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怎么都下不了那个笔， 嗯， 然后我就一直在催他，我说你赶紧动笔吧，你再不动笔，我们就来不及， 嗯， 因为剧是那个剧本，一剧之本啊， 嗯， 然后我们一直在商谈，就是讨论从孔子的哪个阶段走， 嗯， 最后我们大家就其实有说了好多个点，就是进入的那一下是最难的， 嗯， 然后我们就想的最后是做他的那个十四年的周游列国，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最后觉得他还是在这个他的人生的这个轨迹里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嗯 嗯，从他出世入世，然后到他最后就是满怀希望，最后落魄上丧家之犬回到鲁国教书育人，我觉得他这个阶段其实在他的人生的这个跌宕起伏当中，我觉得我们很有做头， 嗯， 而且我想更多的让老百姓就是观众去知道他这个事情， 嗯嗯 嗯，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 对对，就原来比如说我们接触孔子，他是没有什么性格的， 嗯， 就是他有那么多著名的名言名语， 嗯， 对吧，他高高在上， 嗯， 对吧，他是教育家， 嗯， 等等这一系列的啊，有很多头衔，嗯，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 嗯， 啊，他是怎么样最终变成了后来我们心目当中的样子， 对我们所敬仰的这个人物， 啊，对他经历了什么， 嗯， 啊，然后他一样像常人一样经历过落魄， 对 吧，然后他一样经历了酸甜苦辣， 对 啊，然后到最后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名流千古啊这样的一个， 对，他肯定是经过了男就是一般人所没有经过的事儿， 嗯， 我觉得他才会这样， 嗯，哎，我们听一段我们舞剧当中的音乐好不好？ 好啊， 嗯， 其实这部剧的原创的音乐部分是非常非常棒的， 对， 待会儿也可以请两位跟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哈，嗯，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其中的采薇。 希望

春秋时期，孔老夫子用14年周游列国，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现在，他再一次被搬上了舞台，由孔子后人孔德新导演领衔，青年演员胡杨加盟的舞剧《孔子》即将上演，让我们跟随舞蹈的脚步去领略这14年的旅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舞剧《孔子》。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舞剧《孔子》，我们欢迎孔子第77代孙啊，也是我们这部舞剧《孔子》的总导演，中国歌剧舞剧院优秀的导演孔德新。孔导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我们的青年舞蹈家，舞剧《孔子》中饰演孔子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首席演员胡杨。你好。 你好。 欢迎两位来到 我们 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部舞剧《孔子》，他选的是当时孔子周游 列国 啊这段故事。 嗯 啊，然后我们其实看到这部舞剧当中也有一些细节的描写，你比如说有一段是叫我刚看到有一段就是讲他母亲的，有一段 唐丽， 哎对， 西京小雅唐丽 是啊。能不能说说当时把这段放在了哪个位置上，然后要体现 那是在人商，在第四幕、 嗯、 对，就是孔子他第三幕大同、 嗯、 他的一个乌托邦的一个思想的东西展现之后、 嗯、 然后还是回到现实、 嗯、 然后在他困顿的时候他想起了他自己的母亲、 嗯、 所以我们用了诗经小雅诗经小雅唐丽。其实唐丽说的是兄弟之情， 对。 但是我在这里头寓意的是他的母亲，因为在孔子他回鲁国的时候， 嗯， 他在路边看到了这样的话， 嗯， 所以就是他想起了他的母亲， 嗯 嗯，所以在我们那个历史记载里头，有这样的点，所以我把它引用出来了。 嗯， 哎呀，我觉得这段特别就是考究，就是特别有趣，因为其实也有记载说，说孔子离开家乡的时候，路边盛开了刚才提到那个野花， 对， 唐丽花 ，然后他就映照说。孔子第一是对家乡的怀念， 对 啊，所以你刚提到这个映射的是他对他母亲的怀念，是有道理的， 对 啊、 嗯， 还是有渊源出处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描写，就像刚才我们孔导说到的，就是要接地气儿，让大家看到一个从神坛上走下来的孔子， 嗯， 而不是一直我们去抬头仰望高高在上的这么一个孔子的形象哈。 嗯、 那说到这个舞剧哈，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组成的部分，一个就是舞蹈，一个就是音乐。刚才呢，我们听了一小段音乐啊，听说这个音乐都是咱们自己原创的， 对， 能不能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舞剧，包括咱们的民族舞剧，很多只是配乐，是没有唱词的。咱们的这部舞剧《孔子》，我们听到了非常优美的音乐，同时还配上了非常优美的文字。来，孔导，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配上这个文字呢，是因为特殊孔子的《诗经》 是。 里头包括《论语》，它都是有文字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不用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孔子这部剧里头不用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了。所以我就一直在找那个诗经里头的一些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剧里头能够添彩的这样的文字表达。所以就刚才给观众听到的那一首 采薇， 采薇，对，诗经小雅采薇。其实就是到现在我们孔子演了大概将近有6年，将近300场，演了5年，所以就是他这个舞蹈，包括他这个音乐，就是特别关注度特别高， 是， 其实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没有说特意的让这个舞段或什么有那么高的一个关注点，但是就是最后我们形成了之后，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舞蹈好漂亮啊，音乐好好听啊，但是其实就是说真正能够去理解，能够去读那个《诗经》的话，其实《诗经》小小采薇，采薇并不是说。漂亮，美丽，一群美女，一些姑娘在那边跳舞，而是说的就是当时战争，士兵他出征，他离开家乡的时候， 杨柳依依， 嗯 嗯，是他的这个家乡的美景， 嗯 嗯，但他们三年后打仗回来之后，一切都没有了， 嗯， 其实说的是战争给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些灾害， 嗯， 就是不好的东西， 创伤嘛， 对对对，所以用在这个地方呢，一是表达了这个点，第二个呢，我是表达的是孔子他是满怀希望， 嗯， 他走出去十四年列国，但最后其实是一样的寓意， 嗯， 其实是一个寓意影射的一个关系。 嗯， 就无力回天嘛，哈，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对，嗯，所以用的是一小雅采薇。 明白。 嗯， 那胡杨问问你，就是在整个舞剧当中，你觉得跳的最爽的？然后因为很多人，比如观众会说，哎，我很喜欢哪一段？然后作为舞者来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段？ 整个舞剧，我觉得也不能说最喜欢吧，那， 嗯， 比较说比较尽兴吧。 啊，对，尽兴的一段。 尽兴的一段就是最后的孔子的幽兰操。 啊， 幽兰操就已经是孔子晚年对自己人生的一个算总结了， 嗯， 就是他这个既兰做操嘛， 嗯， 生不逢时。那其实就是我们整台的舞剧到最后， 嗯， 前面上来就是苦难， 嗯， 苦难苦难苦难，但是走到了这个舞剧的最后，他孔子是一个快乐的人， 嗯， 他最后是回归到一种快乐的状态，回归到他的这个大同的梦想里， 嗯， 那所以到这一段他是最快乐的啊，最尽兴的一段。那孔子自己有说过他的这个理想在《论语》中的记载，当然这是他弟子说的，但他说了我的理想和你一样，当时说的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后面说的这个咏而归就是唱着歌回来，和一帮这个小孩出去玩，洗完澡吹会儿风，唱着歌回家。 嗯， 所以我们在舞剧的最后也就是给了一个这样的高潮，但是我们又把它总结在了孔子的幽兰操的这个他的一个自我总结的这样的一个诗作上。 嗯 啊， 其实说到舞蹈哈，啊，咱们这部舞剧孔子当中呢采用了很多的一些民族的舞蹈的元素，比如说像玉人舞、采薇舞、执羽舞、幽兰操等等等等哈，啊，那能不能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像我一样，包括像朱红一样啊，对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并不是很了解。 对 啊，那这些个传统的舞蹈他们的一些形制有哪些特征，你们在舞蹈起来的时候的感觉又是如何的呢？胡杨。 嗯，我吗？ 那我吗？ 对呀，啊， 就这些舞蹈，因为它是有这个古时的记载的嘛。 对， 是这样的。 嗯， 我们今天所谓这个民族的舞蹈，已经这是我们后人整理过的。 嗯， 我们真正像古代的宫廷舞蹈，已经就没有了。 嗯， 这个是已经就没有了， 失传了。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都是根据，导演和演员的再创造，和对这个，比方说从文献呀，从壁画呀，从这个里面对这些图像或者说的一种采集，然后加以整理，然后才编排出了现在的这样的民族舞蹈。 嗯， 那中国的舞蹈其实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芭蕾，芭蕾是肢体的运动，中国的舞蹈更多是身体的运动，啊，这个还是有着不一样的美学观点。 对， 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玉人舞或者是执羽舞啊，这样的舞蹈在第一开始编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呢？那怎么编的呀？当时， 我觉得执羽还好一些，因为执羽它有五谱 啊，还是有五谱的。 对，执羽是有五谱，它有分六艺、八艺。然后什么级别应该是六艺，什么级别应该是八艺，这个就是 很明确， 很明确。对，就是你皇，你君皇王他才能是。 他当时很经典的一句话说：“士可忍，孰不可忍？” 对， 就出自于这儿。他说：“八艺舞于庭，士可忍，孰不可忍？” 嗯， 哦，就是他这个八 叫八一五，不应该在这个地方。 不是，他有别的身份，就是你不是这个身份的， 你 不可以，你 不能 不能五， 对， 你只能用 六亿的 或四亿， 八个人占一排， 嗯， 那你六个人可以， 对， 八个人就超过帝王的规格， 对， 嗯，就是他 级别没， 对，他不在这个场合嘛， 对 吧？你不能在这个场合跳 了乖， 破了 规 矩 了，对，所以孔子他很讲这个，嗯，和他等级制度什么的，嗯，其实那个止语就说回来嘛，那止语还好点。有那个五谱在里头， 有五谱， 但是我们没有严格按照五谱的，嗯，因为他的舞蹈五性太弱了，所以说，但是我们用了他的道具，止语，其实还有一个笛子， 还有一个笛子， 其实，对，但是我们想的当时，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做一个历史的一个，去祭孔啊，或者这样的，我们就毕竟还是舞剧嘛， 对， 所以就是还是做了一些创作，改动，笛子没有拿，就拿了止语，就一个祭祀，然后因为演员他拿的东西太多之后，他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身体的， 很难发挥，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育人有点难，但是育人特别麻烦，因为当时想到育人也是我一直在找孔子的这个细节，所以找到育人，因为孔子说就是以德好育嘛，就是把育比作君子，所以就是以前文人他有身份，有文人他才配玉，以前的玉配都是对称的， 一对儿， 对， 一对儿，所以就当时就是想要做这个育人舞，这个育人舞当时就是女孩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其实就是五对儿，十个女孩，所有女孩的动作就是特别的，就是叮叮当啷的，因为玉你一敲它灯， 对，有这样的声响， 玉佩的那个啪啦啪啦那个声响，所以当时包括音乐里头也有，我这跟作曲说，我说一定是那个玉佩的那种撞击的那种声音，其次一定是很灵动的，很灵巧，因为玉晶莹剔透，要不就白玉，它非常的那个完美，非常漂亮，所以说我说这一段的音乐首先咱们得要符合这个气质，玉的这个气质，其次就是女孩的那个动作，她就是特别零碎的，而且都是因为采用了一些汉唐的基本的一些就是动作元素，然后再加以发展，所以当时动作很碎，我们演员跳那一段经常踩脚，因为他动作太碎了， 动作太多了， 对对对，动作很多，而且很快，他音乐很快，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一直在这个点上，所以又很难编，又很难编又很难跳，然后他们脑子整一个这一段又不能错，十个人要整整齐齐，而且是对着跳， 对， 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所以他们就每次跳这一段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新演员一来要跳这一段的， 是不是有心理恐惧， 对，心里有压力，对，好像还有一些就是一直就是就叫着了魔了，就是上舞台前就一直在那 一直在动，一直在跳， 一直在那想那个动作，就演员跟我说很多，还有一个女孩说过，好像是今天练完第二天发高烧， 哇天呀， 最近她痛脑，她那个舞蹈的那个动作小动作实在是太碎了，因为他音乐碎，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是根据音乐去测，给他破节奏，破得特别碎。 但是我相信 太折磨人了，这个 是挺逗的。 你比如说像 过不去的艺人 主持一样，你比如说有一段你就是拌嘴 啊， 就到那儿你就害怕，开始 就吃螺丝， 就是你越怕越容易拌嘴， 就跟我播这个路况信息似的，我经常拌嘴的就是一个地方，德胜门外。我老说不清楚德胜门这外，就我必须得说德胜门外，要不然一定就拌嘴，一定吃螺丝， 所以他舞蹈演员在这段是最难的， 对对对，有点绕口令的感觉， 但是难度在这儿呢，但是估计他后来现在也成为了一段经典的舞蹈吧， 就他现在 非常有特质的一段舞， 跳顺了的话真的是闭着眼都能跳下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演员估计是闭着眼都能跳下来，因为他跳的实在太多场次了， 现在已经300多场了，回想到2013年的时候啊，首演的时候，然后到现在，胡杨，你跳到现在有变化吗？中间 我还好吧， 就是第一场到现在， 他有变化， 有变化吗？ 对， 那孔导先说说，孔导说说，你觉得他，你观察他的变化在哪里？ 他的变化是，就是跳的就跟孔子这个人物已经贴到一起了，就刚演的时候有可能是动作状态，然后表达，他有很多就是游离在这个人的之外，他现在就是完全我就是这个人物，所以说就 合体了，这叫。 一个人物跳五年哈，这虽然说300多场不是他一个人跳的，但是这个人物一直延续了五年。然后我看到胡杨奇也跳了很多别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戏啊， 比如李白。 对 对， 这是你跳的最多的，就时间最长那个人物吗？ 孔子是我刚一进这个歌剧舞剧院的第一部舞剧， 还是很有感情的。 挑大梁的舞剧啊， 那就是最长的一部嘛， 那肯定是， 对吧？到现在 啊。 还真是，哎，然后我看到孔子好像也到各个国家都去演出了， 对，去过蛮多国家的， 对， 去美国林肯、肯尼迪，华盛顿，然后意大利，然后东欧四国，然后台湾、香港、澳门，还有澳大利亚， 去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哈， 对对对对， 就是那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些那个观众，他们能看得懂吗？ 能 看得懂， 对，因为舞蹈肢体语言是世界通用语言， 没错， 它跟话剧、歌剧包括音乐剧，其实它因为要有语言嘛，所以它有可能不好理解，但是肢体语言的话， 其实都是相通的哈。 对对对对对， 那孔子我觉得应该是中国就最大的名人之一了吧？ 那当然了，其实世界各地他都有孔子学院的， 对， 有很多的一些外国友人，他其实非常着迷孔子的一些儒家学说。 其实说到这个孔子特别有意思啊，我们也看了一些，就很多人就是刚说到拉下神坛哈，那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孔子，然后把孔子塑造成了那个网红的形象哈， 对， 比如说孔子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唱歌，来源于他的《论语》啊，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贺之，啊，有很多他的故事，比如说，孔子是唯物主义者啊，说孔子很喜欢说媒啊，都是从他那个《论语》里边，然后从他的著作里面去寻找了很多孔子身上为常人的一些特质，然后通过。这些网友朋友的这个总结，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对， 哦，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演员在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呢，他会为了让自己更靠近这个人物，他会添加一些，比如说他非常有个性的自己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小动作， 会有吗？ 比如说台词，当然这是演员所特有的，咱们舞剧演员不会有。那胡杨会对孔子这个人物加一些东西在里边， 对，就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特定的喜欢的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动作之类的， 你会设计一下吗？除了编舞的大段的舞蹈之外，你自己设计进去的有吗？ 我看孔导在转眼珠，我想一下， 太有了他， 太多，我肯定，我觉得肯定太多了，应该是胡杨， 就 是不是？ 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就前段时间我们剧院那个舞剧班，然后全国各地来的那个演员，然后参加这个班，然后让他过去教孔子的独舞，硬是没学会。就是人演员就是学不会， 为啥嘞？ 因为他跳的是他自己的孔子。 哦， 他已经就是把我们之前我给他编的独舞啊，那些的，他已经把他都分解了，他就把他跳成他自己的那种感觉的东西了。 就是他跳完以后，别人学都学不会， 学不会， 这是很高级的了，真的是。 那已经不是动作了， 我自己都学不会。 什么？那不是你跳的吗？ 回头我再去看我自己以前跳过的录像，我自己学不下来。 那是说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些临场发挥吗？ 对， 应该会有。 很奇怪，就是我自己学不下来，我曾经跳过的录像，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学不会。 不是，那么问题来了，你现在每跳一场，其实每一场都不一样，是吗？ 对， 应该是的， 不太一样。 他不一样， 不一样。 我可以帮他回答，因为我坐在底下看的。 确实， 他每一场都不一样，所以说他每胡杨。他每一次跳完之后，你跟他说问题，你不用说动作，你只要跟他说状态就可以了。 对， 因为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舞剧演员，真的不用跟他说动作，这个动作你就是应该自身就应该解决了，更多应该跟他说得了的是戏和他的状态，所以每次他就是。反正挺随我的，我觉得 随我这个词用的好， 因为我也不喜欢去抠演员的那个动作，尤其是主演男一号女一号这样的，我不喜欢抠动作，然后 状态对就行， 对，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对了，他就是对了，你为什么非要说他的手一直要在那个地方，腿要在那个地方呢？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 哎，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学艺术的人是天生的， 对， 有很多天生的基因在里面，对吧， 有灵气儿， 所以你常常就是看上一场，哎，我当时这么跳都没有感觉了。 对，我是记不住的， 然后主要是我也学不会，我学不会我自己的。 其实我可以理解你啊哈，就是外人可能一听啊，你自己的舞蹈你学不会，但是我理解就是他掌握了孔子这个人物的魂。 或者说再说简单点，就比如说我们在朗，就我们是我们本行啊，我们朗诵一篇文章的时候，你说我这一遍是这么朗诵的，你回去听的时候，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就那样 停顿了一下， 那样表达了呢？你硬学呢，你是学不出来那感觉的，因为那个时刻你在读的时候，你愿意在那儿停顿一下。 这也就是我觉得是剧场艺术比较奇妙的地方。 当然， 电影、电视不一样，因为那个它是被拍成了录像，它是可复制，然后它可追溯。但是剧场艺术就是当下，那这也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当下。所以就是如果在当下的这个剧场环境里，在今天的这个剧场的空间里，和今天的观众在一起所制造出来的今天的这种艺术的碰撞，就一定只能停留于今天，明天又会是一个新的状态。 对 啊，演员和观众都会是新的状态。 就像树叶嘛，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现在真的我觉得胡杨已经人戏合一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境界。因为300场的演出啊，真的是不容易啊。你想想每跳一场下来一个半小时，其实对于体力，对于你的这种脑力，对于所有的情感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吧。 这个戏是最累的一个戏吗？ 孔子是比较累的。 你说这从哪儿怎么回事，给他戏份也太足了。 曾经是在哪个地方吐出2个汉堡？ 那一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我现在就是从孔子这个之后，演出前我是不敢吃东西的。一点东西不敢吃。 那有体力吗？ 可以，没问题。就不吃东西其实是对的，因为吃完东西之后血液都去胃部，都去消化东西去了。但当时就是前面我很饿到下午4点多，我想才4点多我吃完到7点半开演， 没问题， 消化了。但结果谁知道呢，这第一幕跳完我直接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 哎呦， 走到侧台就吐出来了。 哎呀， 我当时心想万幸没有吐在舞台上，不然的话这就惨了。 所以那场以后再也不敢在演出前吃东西了。 对，从那之后不管后面跳任何的东西，我演出前从来不吃东西。什么都不吃。非常 特别是跳孔子之前不能吃。 所以舞蹈演员真的是不容易。 对哎，孔导，所以在整个孔子这个舞剧当中，就是胡杨的戏份是很重的。 那肯定的。 对， 他男一号嘛，他是演的孔子嘛，他肯定是。 你可以给他加点群舞啊，让他休息一下。 跳群舞也一样累啊，还不如独舞呢。 嗨，可能就累累就一个呗，啊，是这意思吧？哎呀，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即将再次登上舞台的孔子。那么今年的演出计划非常的庞大，是不是空道？能不能简单的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对， 我们今年就是有35场全国巡演 啊， 然后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还有石家庄、 武汉、重庆， 要演一大圈 啊，对，演艺大圈，然后最后是8月18号回到国家大剧院，有2场吧， 所以在北京我们是马上5月底看到的这3场，对吧？ 对，5月底是5月29、30、31号，天桥艺术中心3场， 然后8月份是国家大剧院。行，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放一首舞剧孔子的这个音乐，好不好？ 对对对， 我们再次感谢孔德新导演和胡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 二位。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舞剧孔子提供的演出票4张，该剧呢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号到31号，孔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 对，今天我们对上了，今天讲孔子还有送这个孔子的演出门票，关注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账号演艺群英会876，然后在后台留言啊，加上您的姓名电话，您就很有可能跟我们一块去看孔子了。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述。 谢谢。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听听堂耳朵，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明天见， 明晚再会。 孤峰一阴一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